第166集，安家小区着火。龚应贤的情绪平复下来以后，沈毅忍不住调侃他： 我发现你也挺爱哭的。 胡说，怎么可能？ 不早了，该回去了。 龚应贤的眼睛时不时瞥他一下，不动也不说话。 走啊。 我们和好了吗？ 嗯。 那我可以亲你吗？ 龚应贤的手抚上了仁义的脸，他压抑着呼吸。不等仁义回答，龚应贤的手已经改握住仁义的后颈，轻身向前的同时也将人拉近自己，用力吻住了那令他朝思暮想的唇。仁义的心脏狂跳不止，因那略显粗暴但又满腹热情的亲吻而感到目眩神迷。他们通过亲吻交换着的是彼此间毫无防备的温柔，是为对方而怒放的美好气息，还有那不得不压抑却又时刻蓄谋着爆发的巨大渴望。他们越亲越动情，喘息也愈发粗重，在几乎不留间隙的亲密中，缺氧的大脑在剥夺着他们的理智，占尽上风的本能令他们只想更贴近彼此。突然一阵警铃声像平地惊雷，瞬间把两人炸醒了。仁义猛地推开了龚应贤，抹了一把几乎熟透了的脸。 有警情。 他的手机给中队的电话设置了特别的铃声，只有在紧急情况的时候，中队的人才会用这个电话打给他。龚应贤还在发怔，无法从刚才的余味中回神。仁义已经冷静地接起了电话。 说。 仁队，安家小区一户人家起火，在哪里呢？ 火很大吗？ 目前不大，但今天赶了巧了，上午两个出警，出事两个班都没回来。一会儿崔班长带队出这个，但指导员不放心啊，说你应该离中队不远，让你赶过去。 不远，马上到。赶紧送我去安家路。哎呀，算了，把钥匙给我，这片我烧。 龚应贤把钥匙隔空抛给仁义，仁义接过钥匙，上车，关车门，发动，一气呵成。他快速驶出了停车场。 什么情况？ 住宅着火，今天警情特别多，人手有点不够。还好啊，我选这家养老院离我中队不远。 他看了看表，估算着过去怎么也要20分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安家小区。仁义看着楼上一户人家的窗户正在往外喷火舌，从烟柱的颜色和形状判断，屋内已经烧得很厉害了。他看到了他们中队的救援车，也看到两个小战士竟然正在和一个男子拉扯，眼看都要打起来了，而其他人不在，可能上去破门了。仁义跳下车跑了过去。 怎么回事？ 仁队，这个人是家属。你们为什么来这么慢啊？整整15分钟才到，我老婆要死了，拿纳税人的钱养大人，你们算什么东西？现在人都救不出来。 先生，你冷静点，我们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出警，但现在是中午，交通情况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你找什么借口？我老婆都要烧死了你们才来，现在人都救不出来，人命关天的事你们到底干什么吃的？你是队长，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来？你擅离职守，我要告你。 围观的群众几乎都拿着手机在拍摄，龚应贤站在一旁，用眼神询问仁义要不要帮忙。仁义摇头，转向小战士。 他们家什么情况？ 他们家门变形了，用了智能门，一共9道天梯锁，特别难拆。 你们不是有梯子吗？你为什么不加梯子？拆门要拆到什么时候啊？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一手肘撞在了仁义的胸口。仁义疼得脸色都变了，他将男子的胳膊反拧到背后，和小战士一起摁住他。 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们跟你一样想救人，窗前的火那么大，根本进不去人，只能破拆大门，你冷静点。 龚应贤掏出证件在男子眼前晃了晃，怒道： 警察，你再继续闹下去，我将以袭击公务人员妨碍公务罪逮捕你。 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这是草菅人命，我要告你们。 仁义一手摘下小战士的对讲，凑到自己耳边： 医生，门拆开了吗？需要我上去吗？ 不用，刚拆开了。 们已经进来了。 几分钟后，崔义胜等人将一个女人抬下了楼。早已等候多时的急救员推着担架跑了过去。这个女人身上多处烧伤，毫无生气，看起来已经不行了。仁义看着石小倩在做急救，然后看着她的肩膀失望地垂落，并转过脸来冲仁义摇了摇头，最后开始宣布死亡时间。男子激动地扑到了死者身上，嚎啕大哭。唉，听来令人心酸不已。崔医生摘下头盔，一脸沮丧地看了仁义一眼，低下了头。崔义胜是所有班长里资历最浅的，从去年开始才被允许单独带队，但一般火场也不会让他单独带。今天是非常罕见的一天多个警情，人手严重不足。此时仁义已经从他眼睛里看出了怀疑和自责。仁义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 这种情况就算我在，结局也是一样的，不要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 你们十五分钟才赶到啊，队长半个小时才到，来了也不架梯子，你怕死当什么消防员？就是你们耽误时间，我老婆才死的。 战士们灰黑的脸上顿时写满了不忿和屈辱，但一个字都没说。 你们害死我老婆，就是你们，大家都给我拍下来啊！我要曝光你们，我要告你们。 你有任何意见可以报警，可以向应急管理部门投诉，但请不要随便污蔑我们的战士。 你们和警察是一伙的，警察还想抓我，我犯什么法了？你们害死我老婆还想抓我？ 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可以依法逮捕你，你违反治安管理条例。 算了，你们两个清理现场，报备回头客，其他人出队吧。 收拾完工具，仁义准备跟消防车回去了。龚应贤深深地看着他。 菲兰和盛博最近都在念叨你，说好久没见你了，什么时候去我家吃个饭？ 过段时间吧，最近请假太多不好。 好吧。仁义，谢谢你。 回去的路上，仁义一直安慰沮丧和义愤的战士们，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小战士。他在自己的十年服役生涯里见过太多家属情绪激动之下的冲动言行，有些冷静下来就没事了，而有些也确实会给他们造成麻烦，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每个消防战士需要经历的心理成长。至少这次的事件对于仁义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警情，期间发生的一起普通的冲突，那个时候的他无法预料由这件事而掀起的巨大风暴会将所有人都卷入深谷。